选。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5月11日，美国漫威电影宇宙第19部影片《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在中国内地上映。其实《复仇者联盟》动作冒险片系列始于2012年，面世以来一直踩着3年1部新戏的节奏。那么此番火爆登场的《复联三：无限战争》，由70后美国导演安东尼·罗素和乔·罗素兄弟联袂执导，用156分钟讲述钢铁侠、蜘蛛侠、美国队长、黑豹等一众超级英雄与漫威宇宙史上最强反派殊死一搏的故事。这部电影上接《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和《银河护卫队2》。其实，对于《银河护卫队》这些二线英雄荟萃的漫威电影来说，《银河护卫队1》是绝对绕不过去的。这部影片幽默风趣，性格鲜明，俨然成了银护的标签，并且塑造了漫威电影的全新观影感受标杆。那么，您还记得这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漫威电影宇宙的影片《银河护卫队》。熟悉美国漫威电影宇宙的听众都知道，《银河护卫队》是漫威影业电影宇宙第二阶段第四部作品，同时也是《复仇者联盟2》上映前的最后一部漫威电影，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部影片的导演詹姆斯·古恩这样来形容复仇者联盟与银河护卫队两队人马的区别：复联呢就像披头士，而银护呢像是滚石。2014年暑假档，即8月1号，影片在北美率先上映之后，10月10日，这部万众瞩目的漫威电影宇宙第十部影片终于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最终在全球狂揽 7.7273 亿美元票房，票房大卖无疑为漫威开发下一阶段电影铺平了道路。作为漫威有史以来最有趣的电影，《银河护卫队》可以说是传统超级英雄电影版图中的异类。詹姆斯·古恩在这部格局宏大的影片中采取了超级英雄里废柴英雄的角色设定，和撕裂人里外星人入侵的情节，讲述了一群废柴阴差阳错组成联盟，共同拯救宇宙的故事。在电影《银河护卫队》中，银河护卫队队员们不正经的幽默感，有趣的对白，一改往日超级英雄天将大任于斯人也的严肃形象。影片在讲述银河护卫队成员们的英雄事迹外，也琢磨突出这些角色的人性化特征，力图在英雄和废柴两种身份属性中构成平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银河护卫队》的故事。 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988年，彼得·奎尔少年丧母，他遭到了一伙名叫扫荡者的太空海盗绑架而离开地球。这伙人的头目叫做永渡，离开地球23年之后，在一个名叫莫拉格的星球之上长大的奎尔偷走了一块神秘球体，之后他遭到了克拉斯的追捕。这个人听命于来自克里星的指挥者罗南。 把他放下。 嗨， 你们过去快点放下。 放下了，冷静，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我就是个捡破烂的，东翻翻西翻翻，到处捡。 你不像捡破烂的，你穿着扫荡者的衣服， 这也是捡来的。忍者神龟，别再捅我了，行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皮特奎尔，行了吧？别激动，老兄。 快走！ 为什么？ 罗南想问你几个问题。 嘿，我还有个名字，说出来吓死你。 我叫星爵。 谁？ 星爵，哥们儿，那个传奇大盗，没听说过？ 带走！ 算了，没说。 克拉斯可不是星爵的对手，这让星爵侥幸逃走，可是也成为了通缉犯。永渡悬赏捉拿他，罗南也派出灭霸的养女卡摩拉追杀他。星爵来到新兴军团的大本营山达尔星球，打算卖出神秘球体，但是被卡摩拉抢走。这时一对赏金猎手树精格鲁特和火箭浣熊也盯上了星爵，他们四个人都被新兴军团逮捕，被投进了克林星际监狱。在路上，火箭浣熊和星爵还唠叨个不停。 我想绝大多数的诺瓦军团都愿意捍卫法律，但是这里的罪犯个个不是堕落就是残暴。还好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很快就会出去了，我可越过22个监狱呢，这可也不在话下。你庆幸这个疯婆子出现吧，不然的话我和格鲁特现在正在数你的赏钱呢，而你正被永渡和他的扫荡者五马分尸呢。 不是我瞎吹，这些年想干掉我的人多了，我才不会被一棵树和一个会说话的浣熊干。 停下！ 浣熊是什么玩意儿？ 浣熊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你，白痴。 我不是任何玩意儿，我就是我。 这个球有一个亮闪闪的蓝外壳，很像夺宝奇兵里的约柜，马尔他之鹰里的雕像，是什么东西？ 我是格鲁。 没问你，这球是干嘛的？ 我不想和没人品的小偷说话。 装什么高姿态，不就是个杀人狂的帮凶吗？哼，在道上混的人谁没有听过你的臭名？ 对，难怪我们都认识。他是谁？ 我是个路的。 知道，你刚才说了。 我不是帮罗南来抢球体的，我背叛了他，我已经找到了第三方买家。 我是个路的。 好了，你就放心吧，你已经说了100遍了，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了。这颗爱心树出了什么毛病？ 他没法像你我这样好好的说话，他的字典里只有三个词，我是格鲁特，而且严格按顺序说。 跟你说吧，严格顺序这种字眼我最受不了了。嘿，别碰那个。 这时星爵看到看守正在摆弄他的随身听，不禁暴跳如雷。 混球，嘿，你这个混球，把耳机摘下来，那是我的，那些应该放在犯人的物品里，随身听、磁带都。 看守根本不听星爵的，拿出电棍电得星爵抽搐不已。 你像这感觉，咱是瑞典人，1973年的单曲是属于我的。 就这样，在监狱里，星爵遭受到了无情的虐待。可是随后星爵他们结识了一名叫做德拉克斯的老友，这个人能力强大。这一天监狱里的犯人知道卡摩拉是罗南的手下后，要秘密地处决他。 卡摩拉，你在宇宙间作恶，罪无可恕，现在被判处死刑。 敢！ 没想到他们的行为却被德拉克斯制止了。 你们谁不认识我？ Drax， 人称毁灭者。 他们为什么这么称呼我？ 你干掉了很多罗南的手下。 罗南杀害了我的妻子奥维特，还有我女儿卡巴瑞亚，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还疯狂的大笑。他的命还轮不到你们来取。罗南毁了我的家庭，我要让他血债血偿。 当然 Drax， 给你。 卡莫拉没有坐以待毙，他干净利索夺下了武器，抵住了德拉克斯。 告诉你，我不是洛南的家人，也不是灭霸的。我是你阻止他的唯一希望。 德拉克斯一把擒住了卡莫拉的脖子，将他推到了墙边。星爵见势不妙，连忙出来制止。 嘿嘿嘿嘿嘿。 真是， 你不就是想杀了罗南报仇吗？可你现在的做法真不是什么高招。 你不就是这女魔头要杀的小子吗？ 她可真不是第一个要弄死我的女人。你看，这是一个火辣的雷杰克星姑娘留下的，她用把叉子捅了我，就因为我不辞而别甩了她。这是个克里星姑娘，想把我开膛破肚，她看见我和一个身材巨胖的女孩在一起，我是在查资料的时候认识她的。你见过阿萨加里安人吗？他们长触角，牙尖的和针一样。我，你不想知道这些。我想说的是，这女的背叛了罗南，她肯定饶不了她。等她来找她的时候，你就可以。 我干嘛要用手指头在她脖子上画圈？ 什么？哦，这只是一个比喻，意思就是你可以把她的喉咙割开。 我不割她的喉咙，我要把他的脑袋拿下来。 割喉咙是一个象征，意思是把他杀了。你们见过这手势，知道意思吧？ 哎，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不，不知道。 我想说的是，你还是留着他的命吧，别替罗南当刽子手。 德拉克斯放开了卡摩拉，星爵跟着卡摩拉走到了牢房的另外一边。 你这把刀有点意思。 这是我最喜欢的刀。 听着，我对你是死是活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杀了我？ 很简单，因为你知道找谁去卖球。 我们被困在这里，还谈什么卖球的事？ 我们的好朋友火箭可是越过22个监狱的。 哦，就是平汤。不过一出去，我们就把你交给永渡，拿我的赏金。 你的买家愿意出多少钱买这个球？ 40亿赏金。 什么？ 我的天哪！ 这个球是我逃脱灭霸和罗南魔爪的唯一机会，如果我们能出去，我就立刻带你们去见买家，赏金我们三个平分。 我是个路痴。 他说4个，有危险就装睡，说到钱就冒泡，真是死性不改。 很快，卡莫拉与星爵、格鲁特和火箭浣熊越狱成功，外出寻找球体的买家。而另外一边，罗南见到了卡莫拉的养父巨人灭霸，告知他卡莫拉的叛变以及球体不知所踪。逃出监狱的星爵和同伴们驾驶米兰洛号飞船抵达诺威尔，这是宇宙当中不法之徒们常常落脚的据点。在这里，星爵开始真正了解卡莫拉。 他们这儿的飞船油珍贵，生意还没赚我就搭进去不少了。 我的联络人让我们在这里等。 这是讨价还价的策略，相信我，这我最在行了。而你在行的是二话不说突袭，我看人很准吧。 我父亲没教我怎么跟人打交道。 灭霸， 他不是我的父亲。灭霸占领了我的家园，当着我的面杀了我的父母，他不断折磨我，把我训练成杀人武器。当我听他说他要为罗南灭掉一个星球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了了。你为什么要为这个冒险？ 这是我妈妈送我的，我妈妈把她从小到大爱听的流行歌都分享给我，我当时正好带着她，就在。 你用它来干嘛？ 干嘛？没别的，只是听歌，跳舞也行。 我是个战士，也是个杀手，我不需要跳舞。 真的吗？在我的星球上有一个描述你这类人的传说，名字叫浑身是劲， 故事里有一个大英雄叫凯文·贝肯，他所在的城市里的人个个很龟毛很难搞，他教会了他们跳舞，他真的很了不起。 他们为什么会长龟毛？ 哦不，这只是一个， 这是太恶心了， 这只是一个常用的俗语。 星爵将随身听的耳机戴到卡摩拉的头上，两个人的心也慢慢靠拢。随后卡摩拉星爵他们见到了收集者塔纳利尔提冯，打算将球体卖给他。球体被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着拥有毁灭一切之能力的无限原石。然而就在这时，提冯的女助手却抓住了原石，她的强大能力毁掉了提冯的藏品陈列室。卡摩拉趁机拿走了球体原石，准备将它送回新星军团。与此同时，德拉克斯报仇心切，引来罗南，无奈不是罗南的对手。罗南的手下以及卡摩拉的妹妹星云都在追寻星爵的行踪。卡摩拉的飞船被击中，他飙到星空之中，生死未卜，球体也落入了罗南之手。星爵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搭救卡摩拉，最终二人都被扫荡者头目永渡抓走。永渡捶打着星爵发泄心中的愤怒： 你竟然背叛我，还偷了我的钱！ 住手！别打他了！ 我把你带来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那些家伙想吃了你，他们还从来没有尝过特兰人是什么味儿。是我救了你的命， 能不能别再提这些事儿了？天哪！20年了，你天天用这句话打我的脸，好像不吃我是多了不起的事儿。我从没见过正常人会一天到晚老想着吃掉别人。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么变态的事情感激你？你们是绑架了我，把我从我亲人的身边拐走了。 你根本就不是在乎你的星球，你恐惧是因为你软弱，内心软弱，内心明白吗？ 永渡，你听我说，罗南已经把那个无限原石抢走了。 我知道他抢走了， 但是你知道得赶快抢回来吗？他要用原石彻底摧毁山达尔星，我们要去警告他们，那里马上就生灵涂炭了。 你就是这样被他给迷惑了吗？小子，玩感情？你的脑子被猪给拱坏了吧？ 说着，永渡用利剑插在星爵的喉咙边上。 不！ 臭小子，当头的必须要让手下知道背叛是什么下场。 老大要教训手下了。 现在把我杀了，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干你这辈子最赚钱的一票了。 你说原石？你最好还是想点别的高招，还没人敢从罗南那里偷东西。 我们有秘密武器。 真的假的？ 他对罗南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无论是他的飞船还是他的军队， 还有他的弱点。 怎么样永渡啊，我和你并肩战斗，赚个底儿朝天，就像过去一样啊。 放开他吧、啊、你还是那么有种，臭小子，没枉费我把你辛苦养大啊！ 就这样，星爵和永渡达成协议，将合作从罗南的手中夺回球体。可就在这时，火箭浣熊驾着飞船来救星爵了。 一个不要命的疯子正站在你们的飞船上，手握量子火箭炮，自发研制，独一无二。 什么怪物？ 快点把我的伙伴交出来，马上，否则我就把这飞船打烂，而且是稀巴烂。 说什么呢？ 给你们五个数的时间。五？ 不，别别别，等等等等，火箭是我，我的老天哪，我们都搞定了，已经没事了。 你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奎尔，我愿意和你并肩战斗，一直到我和家人重聚的一天。 不是个路的。 受不了你们，幸亏我的寿命没多长。我也站起来了，这下都满意了。来吧，一起围成个圈儿，一起傻站在这儿，真是物以类聚。 与此同时，在罗南的飞船暗黑星号上，他将无限原石嵌入了战锤，这样就能拥有原石的无限力量。他威胁灭霸将在毁灭山达尔之后找灭霸算账，而星云由于对养父的怨恨，决定和罗南结盟。在山达尔附近，暗黑星号与扫荡者、新型军团以及星爵一行人展开激战。罗南利用无限宝石毁灭了新型军团的舰队，卡摩拉打败星云，打开了罗南的密室，但无法和罗南相抗衡。这时多亏火箭浣熊驾驶着米拉诺撞向了暗黑星号，将它损毁，坠向山达尔。暗黑星号的残骸坠落山达尔，格鲁特牺牲自己来挽救他的好朋友火箭浣熊、星爵、卡摩拉以及德拉克斯的性命。星爵最终设法让原石的力量反作用于罗南，令他灰飞烟灭。之后星爵欺骗了永渡，将真正的无限原石交给了新星军团。星爵与他们的伙伴有了银河护卫队的名号，此前的犯罪记录也被一笔勾销。这时星爵得知自己并非是纯粹的血统，他是人类与一个古老神秘的宇宙种族的混血儿。星爵打开他去世的人类母亲留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是一盘留有他最喜欢的流行歌的老式磁带。驾驶着修好的米兰诺号，银河护卫者们离开了山达尔。火箭浣熊怀抱着的花盆中种有从格鲁特身体上保留下的树苗，和所有的漫威电影宇宙的影片一样，这部电影当中也有彩蛋。在彩蛋当中，收集者塔纳利尔·提冯坐在他被毁掉的藏品陈列室中，他身边只留下了两样有生命的活物藏品，太空狗和星际鸭人霍华德怪鸭。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漫威电影宇宙《银河护卫队》。这部影片呢有很多花絮，特别有意思。其实呢，钢铁侠原定在影片当中会现身的，然而呢，当时由于小罗伯特·唐尼决定自己不会再出演钢铁侠，使得这一客串计划泡汤了。不过呢，后来唐尼改变了主意，又和漫威签下了两部《复仇者联盟》续集的片约。另外呢，据美国演员范迪塞尔透露，他给片中树精格鲁特配音，虽然说只有一句台词“我是格鲁特”，但是呢，他配了超过1000遍。而且呢，范迪塞尔为树精格鲁特配音录制了多个语言版本，包括俄语、中文、西班牙语、巴西语、葡萄牙语，还有法语。那么这样呢，在不同国家上映版本之中都能听到他本人的声音。影片的音乐原声基本上来自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乐组成，而这象征着奎尔本人对于在地球上生活的岁月回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杰克逊五兄弟演唱的《我要你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